四野萋萋，几秋虫 好，冲动

知音 且以廉明观清正，执法如山，断冤情。今日开封重审王氏弟兄打死皇亲葛彪一案，来，将涉案之人带上堂。来， 涉案之人上堂。 参见包大人。 包大人。

意中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少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都会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 上车无敌，羞愧难扫平那威虎山，威马当先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龙江颂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 Yeah! 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今天的节目是由听众朋友再会。